说我心里对你的思念。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喂喂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心运的

开吗？我常想你的好，你的坏，你多么无奈，哦，你生气，你发呆，对我都精彩，哦，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，哦，让人笑我自然却不得不愉快，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哦，我多疯，我多坏，祝你最明白，耶，我不傻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残梦。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猜。 茫茫的哦，打一半最早的脸

寂寞侵犯一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